相信大家都听过有个成语叫做走马看花，是吗？今日我的题目是叫做走兽看预言。我们见到今日所讲的经文就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头先都读过了。在旧约当中，但以理书第七章是被认为是讲世界预言讲得最详细的一章的经文。相信大家很多时都会听过，很多人都说啊，现在世界这么乱，很多国家都有核子武器，会不会有一个发起神经上来，有个领袖一按就按下去那个 button， 按下去那个按钮度，引发了是核子的大战争，以致是导致世界末日。有没有人是想过这些事啊？今日的分享呢，就会是有所解答。究竟会不会呢，去到后尾你就会是知道圣经是怎样讲。我们很久是没有讲是但以理书，不妨是稍微是重温一下。我们曾经讲过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至到第十二章都是用希伯来文写，是写给是犹太人的信息来。但是在第七至到是第十二章，下面第二至到第七章是用阿兰文或者是用加勒底文来到写。第二至到第七章很明显是给外邦人的信息，而不是给犹太人的信息。今天要讲的第七章，其实如果你见到这个首尾的对结构的时候，你知道跟第二章讲的应该是一模一样的事，就是有不同的国家的兴起衰落，主要是有四个 国际性的强国。抄经文抄圣经的文士，他们都一致认为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是所有旧约章节当中是最伟大的一章经文。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讲第七章。我们知道第二章是讲一个人像来到代表所有的国家，人像身上的所有不同的金属就是代表不同的国家。这个是从人的眼光来到看，这些不同的国度都是非常之荣耀，金光闪闪，非常之耀目。今天要讲的是同样这些国家，但是是从神的眼光来到看，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国家好像什么？好像野兽，好像马戏一样。我们亦都是讲过第三章和第六章，又是同一个信息，都是讲犹太人的信心。第三章是讲但以利三个同伴在火窑里面的信心，很出名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第六章亦都是很出名的故事，是但以理自己的信心，在狮子坑里面的信心。而第四章和第五章又是一个首尾的结构，第四章是讲到尼布格尼撒的骄傲，以致神是要将他是降为谦卑，将他变成是野兽，好像牛一样食草。而在到第五章是伯沙撒的嚣张，伯沙撒的自大，神一样是惩罚他。伯沙撒做了什么？他将在耶路撒冷圣殿抢回来的器皿爱来饮酒，在皇宫里面。所以被神是惩罚他，是使到是巴比伦是灭国。但以理书其实我们可以另外又有一个角度来到看，就是一至到六章可以是作为一部分，七至到十二章又是另外一个部分。一至到六章是讲历史的记载，亦都是讲到但以理的生平。七至到十二章呢，是一些是异象的附录，好像个 appendix 一样，是将所有是但以理见到的异象摆埋七至到十二章。十二章一至到六章是但以理替别人解梦，是替尼布格尼撒解梦，替伯沙撒来到解梦。而七至到十二章是但以理自己的梦。亦都是因为这样，一至到六章是用第三者来到写，因为他替人解梦。而 而七至到十二章是用第一者来到写，因为是他自己的梦。嗱，喺度时间性又点样啊？一至到六章系顺住时间嘅次序嘅，先讲系尼布格尼撒，跟住讲巴沙撒，跟住讲大利乌王。你去到第七章咧，又讲翻巴沙撒。啊，你话唔系巴沙撒已经死咗啦咩？喺第五章，点解又讲翻佢？啊，若果你头先有听我讲，七至到十二章只不过系一个附录，系但以利所有嘅异象记载喺嗰度嘅话，你就好容易将呢啲异象插翻落去一至到六嘅历史事件入边。其实第七同埋第八章应该喺第四同埋第五章嘅中间，而第九章系讲到系大利乌王，而第十章系讲到塞鲁士或者系古神。嗱，我亦都讲过。塞鲁士可能就是大利乌王，因为大利乌王只不过是一个皇帝的称号，同埋埃及的是法老，同埋是罗马的海撒帝，冇咩分别。十一章是有少少是奇怪，因为你一打开嗰阵时候就会讲俾你听是大利乌王的元年。其实呢一节嘅经文应该是属于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好不幸有人将佢搬咗去第十一章。其实系天使讲嘅话，系讲返大利乌王元年所发生嘅事。其实但以你呢一个异象系喺度塞鲁士三年系发生。嗱，我哋见到圣经今日讲嘅系会开始由七至到十二章，全部讲嘅都系圣经的预言，是末世的预言。嗱，我哋知道但以理是讲末世预言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先知。新近相信大家都会时时都会听见有人会话是有圣经密码，或者甚至是末世的密码。嗱，圣经是不是真的有密码呢？为什么圣经会有密码这件事，是由1997年 Michael Drosnin 是有一部书叫做 The Bible Code， 圣经密码。它是怎样的呢？它是将一部圣经除了标点符号之外，是将字母每隔几多个字母就抽个字母出来。然后你会有一大堆有顺序的字母，然后你在这些字母当中是找一下有没有意思的句子。当你找到有意思的句子的时候，就变成了是所谓的圣经密码。这个全部是成为是偶然是凑巧，不是真真正正圣经是有密码。有很多人亦都试过去找一些比较厚的书，入面照样是能够找得到有些这些所谓的密码。有人试过在 Moby Dick 这部书，我哋知道 Moby Dick 系 Herman Melville 系出名嘅著作，都能够揾到呢啲咁嘅密码。咁系咪神透过 Moby Dick 嚟到同人讲说话呢？相信系唔会。亦都有好多人系用电脑嚟到揾呢啲密码。嗱，我亦都相信好多传道人或者系牧师讲到圣经密码或者系末世嘅密码嗰阵时候，用意系好嘅，唔系讲呢啲密码。而是他想用密码这个名字来到引起人的注意力。一般人听见密码那个字就非常之心痒难熬，我要听听究竟有些什么奥秘，有些什么的秘密，所以会引起人的注目。但是我们都要很小心，因为曾几何时是出现了另外一个密码，搞到是满城风雨，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 The Da Vinci Code， 达文西的密码，是讲出了是涉俗的话。达文西的密码讲什么？讲耶稣基督是和末大拉拉的玛利亚是结了婚，是没有死到钉十字架，还结婚生仔添。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都讲圣经密码、末世密码的时候，就会是搞出很多是误会出来。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其实力量在神的话语，力量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智慧去想一下有什么办法是引人注目来到听我们讲话，全部是神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力量。 我哋唔需要系标奇立异。但系有人可能会问我：，咦，讲圣经密码、讲末世密码啲人好出名噶，出名得好紧要噶。但系好对唔住，权威唔喺讲员嘅身上，权威甚至唔喺牧师嘅身上，权威喺圣经嘅上高。我时时都同大家讲，我讲乜嘢你千祈唔好信，你可以信住先。你翻到去屋企自己打开部圣经嚟睇一睇，睇下部圣经系咪真系咁讲。若部圣经真系咁讲嘅，你就信；但系部圣经唔系咁讲，你翻嚟闹我。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系绝对应该系离开圣经密码或者末世密码呢啲咁样嘅字眼，因为第一唔系圣经嘅教导，圣经冇密码。喺度诗篇119篇130节讲咩啊？你嘅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呢度唔系话解开，唔系话解码 ，OK？ 系打开咁嘅意思。如果你读英文版本 ，enter into your word， 当我哋进入你嘅话语，当你嘅话语一打开嗰阵时，就发出亮光，使到愚蠢嘅人都能够明白，唔需要人哋嚟到解码。约翰福音16章讲咩啊？有圣灵帮助我哋能够明白神嘅话语，唔系靠我哋自己嘅智慧。圣经系神俾佢儿女嘅书信。若果神俾我哋儿女嘅书信都要揾人帮我哋解码，我哋先能够明白，咁就大件事了。OK， 所以我话我哋绝对系要系离开圣经密码、末世密码呢啲字眼。以致唔好系被人误会。但以利书7章至12章好明显系讲末世嘅预言。但以你能够睇得到末世嘅预言，佢能够见得到一个个国家跟住一个国家，先由系佢当时朝政嘅巴比伦，去到马代波斯，跟住去到希腊，跟住去到罗马，跟住耶稣基督第一次嘅翻嚟，佢都睇得到。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回来就是好像一个高潮一样，好像一个山的山峰一样，这个是第一座山。但是他亦都能够是看得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高潮，就是第二座山的高潮。而第二座山是比第一座山是高一点的，所以他能够是看得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片段。他见到国家兴起的衰落，他见到巴比伦，跟住是马代波斯，跟住是希腊，跟住是罗马。嗱，我哋亦都系睇得到呢、这个就系第二章同埋第7章所讲唔同国家嘅兴起衰落。但系第2章同埋第7章亦都见到第二座山嘅高潮，就系、是、后边嗰座山，就系、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嘅翻嚟嘅情景，将会系粉碎所有第啲嘅国家，建立佢永恒嘅国度。而第7章亦都多讲咗少少，系讲咗敌基督嘅故事。啊，你今日系唔能够讲得晒，下一次先同大家讲系敌基督。嗱，我哋见得到好有趣嘅，由但以理嗰度一路去到第一座山嘅山顶，嗰啲咁嘅时间系咩嘅时间啊？系人嘅国度，耶稣基督仲未翻嚟，仲未嚟到系建立佢第一次，仲未嚟到系建立佢嘅国度。所以是人的国度。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之后，去到第二座山的中间，是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同时进行。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是有人的国，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是有神的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临，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建立了他的国。所以在两座山的中间，就是而家呢个时候，是两个国一起进行。去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翻嚟，建立咗佢嘅千年国度之后，将会是完全成为是神嘅国度，再冇是人嘅国度。嗱，我哋见到头先讲话两座山嘅中间就是我哋而家嘅时间，两座山嘅中间就是而家教会嘅时期。是旧约的先知所看不到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旧约是没有提到是教会， 因为呢个系一个奥秘嚟嘅。嗱，咁你又话头先又话冇奥秘，嗱，我头先冇话冇奥秘，我净系话冇密码啫。奥秘嘅事系属于神嘅，《申命记》29:29，有啲嘢系冇讲到嘅，但系讲出嚟嘅嘢，一定基督徒睇咗之后就会明白。喺旧约冇讲到系教会，咁有人可能会问我：你呢个咁嘅睇法啊，两个山，旧约嘅先知睇预言就好似睇两个山一样，系咪牵强咗啲？其实一啲都唔牵强，俾我哋见到系神嘅大能。嗱，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神系同人合作，系神嘅拣选同埋人嘅责任嚟到接受，系永远系相提并论嘅。嗱，我哋睇睇系救恩先啦。神知唔知道边个会接受佢，边个唔接受佢啊？神当然知道，但系救恩系俾所有嘅人。有啲人会接受，有啲人唔会接受。但系神唔会话俾你有个 excuse 话啊，你已经拣选咗人啦，啊你冇拣选到我，所以我冇接受你。唔系噶，救恩系俾所有人。我哋今日呢一个咁嘅异象，亦都系一样。你估神知唔知道犹太人唔会接受耶稣基督咧？佢第一次来临，当然知道啦。你估神就已经安排咗我哋呢啲外邦人好似接枝子咁接咗上去橄榄树，就系而家嘅教会，就系讲紧两座山中间嘅呢个时候。但系犹太人旧约先知系睇唔到，冇写喺旧约书嗰度，以致犹太人唔可以话你睇下旧约书都咁讲，神根本系预咗我哋系唔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哋咪唔接受咯。犹太人冇咁嘅藉口，因为他们绝对是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是负责任。我们匆匆奋奋是见到神的大能。第二、第七章就是讲是各国的兴起衰落。第八章呢？第八章是讲到公山羊和公绵羊的故事。公绵羊是有两只角的。公山羊是独角的。公绵羊是代表马代波斯。公山羊是代表山羊。你话点解你又睇出啲咁嘅嘢？唔系我睇出嚟噶，经文讲得好明白。但以利书8:20话公绵羊就系马代波斯，话8:21话公山羊就系希腊。喺度第八章所有嘅预言都实现咗，准确嘅程度系当系亚历山大大帝系进入耶路撒冷城嗰阵时，大祭司 Jedua 系将但以利书第八章俾亚历山大大帝睇，佢所有嘅战绩已经预言咗喺圣经入面，以致亚历山大大帝系非常非常之敬佩呢一位，敬畏呢一位耶和华，能知过去未来，所以佢系冇屠杀到耶路撒冷任何嘅居民，系赦免晒佢哋。喺度第九章可以讲得系预言的高潮，是讲到70个礼拜或者70个七。预言准确的程度是可以是预言到耶稣基督是哪一日骑住驴驹子是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个会迟些跟大家讲。第十章是讲到波斯国的后面有个魔君，讲到希腊的后面亦都有一个魔君。原来每一个国家后面就有一个魔君。而喺度地上所发生嘅事，就系反映出灵界入边魔君同魔君或者魔君同天使嘅争斗。第十章都系好非常之精彩。第十一章就更加系奇妙。喺度35嘅经文入边，有135个预言系完全应验晒。佢嘅准确嘅程度令到唔信圣经嘅人话根本冇可能。一定是后人加上去，但是这样的想法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在主前285至275，希伯来文的圣经已经是被译为是希腊文，叫做70译本。那个时候那部圣经，你可以现在走去网页拿70译本的圣经来看，跟你现在手上的但以理书是没有出入的。 嗰陣時已經係成為鐵證，證實咗喺度公元前285年至到275年之後所發生嘅事，完全都係預言，唔係後人加上去。喺度十二章，我哋係會講到係末世嘅預言，係有復活嘅次序，信嘅人亦都會復活，唔信嘅人亦都一樣會復活。這個留返是第十二章才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講跟大家講的是第七章，剛才講過了，第七章和第二章是講一樣的東西。我們知道第二章是用金屬，一個人像的身上的金屬來到是代表不同的國家，金色的頭是巴比倫，銀的身和雙臂是馬代和波斯，銅的土腹是希臘，鐵的雙腿是羅馬。而在今天第七章亦都是一樣，有翼的獅子是什麼？是尼布格尼撒的巴比倫，口裡面擔住三塊肋骨，剛才是跟大家讀過的那隻紅人是什麼？是大利烏王或者古實的馬代波斯。而有四個頭的炮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而是有十隻角的怪獸是凱撒大帝的羅馬帝國。我亦都知道這個不是唯一的解釋，有很多其他的解經家是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大衛包森 David Pawson， 他的解釋就是說獅子是英國，有鷹的翅膀就是美國，所以有翅膀的是獅子，他說是英國和美國是加埋。另外紅人是蘇聯，另外是炮就是講阿拉伯的國家。如果我不是見到有這個首尾的結構，第二章和第七章是講一樣的東西，我都可能會相信，因為實在太相似了。因為獅子的確是英國的象徵，鷹的確是美國的象徵。但見到了這個首尾結構，我就覺得是 不可能發生。第二個不可能發生的事是什麼？我們剛才講過，我們現在的國家是兩座山的山谷，是舊約先知看不到的。所以美國、英國、蘇聯這些現在的國家，那些是舊約的先知是看不到的。第三樣就是，如果你見到今天的經文描述的時候是說一隻獸跟著一隻獸，我再觀看，我繼續觀看，是由一隻一隻這樣在海道走上來，所以不是同時是有齊所有的國家是一齊。由於這三點，我覺得第七章講的應該是講第二章所有的國家。我們今天見到，我們說經文說是發生在伯沙撒的元年，是但以理在床上面是發夢，他夢見什麼？夢見天的四風抖起，刮在大海之上，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就是這四隻這樣怪獸一隻一隻這樣上來。他經文說在大海，大海是什麼海呢？聖經裡面有說是四個很著名的海，紅海啦，是吧？加利利海啦，死海啦，同埋大海。大海通常係解釋係地中海，但係地中海係當時係嗰個世界嘅中心，所以有可能係真係講係地中海，但係亦都有可能係講一個係代表性，而唔係真係講地中海係一個代表性。點解講代表性啊？有很多時你去睇波，你去睇電影，人哋問你點樣，你返嚟你會講咩？哎呀，好多人啊，人山人海呀，係咪？人山人海，人海呢個海係可以代表係好多人嘅地方。呢個講法係有聖經嘅根據，喺度啟示67章15節話，天使又對我說，你所見那淫婦座的眾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眾水就是多國多民多方， 所以亦都有可能讲嘅呢个大海，就真系讲系人群中系冒出咗呢四个领袖，成为四个国家。天嘅四风系抖起，系刮在大风大大海上。通常四字喺度圣经入边系代表系世界，因为系咩啊？有东南西北，吓系个世界。有强风系吹喺呢啲人群嘅上高。吹到乒铃乓林乱晒龙，好乱嘅世界出现咗有四个国家，有四个领袖。但我哋点知道呢啲野兽系代表国家？头先讲过同第二章系相同，而且如果你睇翻第七章嘅结尾，你会揾到个国字系会重复出现超过十次，所以我哋知道呢啲野兽的确系代表系唔同嘅国家。有一样嘢好有趣，如果你睇圣经，圣灵嘅默示系好一致化。喺圣经入面，我哋今日嘅经文见到有四隻野兽，系狮子、红人、豹同埋兽。呢四种嘅动物同样出现喺其他嘅经文，喺《何西亚书》13:5-8，神话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了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雕宰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同样是四种动物是出现。呢度系神讲说话，个我字系神讲说话。但系喺度启示6:13-2呢，话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嘅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呢度个龙系讲边个啊？如果睇翻启示62章，你会发觉龙系撒旦。是撒旦将权柄交咗俾敌基督同埋敌基督嘅国度，亦都系用四个唔同嘅野兽嚟到系代表一样嘅四个野兽。嗱呢度俾我见到好奇怪，就好似读约伯记见到神同埋撒旦嘅关系，亦都系见到就系咩啊？喺度列王纪上22章，好有趣。我就见到是圣灵的默示是好一致性，同样四个动物是照样出现。但我们一起来看看插了刺的狮子，我们说是巴比伦。经文说什么？第一只兽像狮子，却有鹰的翅膀，我一直在观看，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它从地上被举起来，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给了他。狮子是代表巴比伦的威严，代表巴比伦的雄伟。鹰是代表什么？鹰是代表是的速度，鹰去捕食物的时候是很快，亦都是代表它的力量，鹰是很有力量。在到耶利米书4:7，讲到尼布甲尼撒，话佢好似狮子咁，系从密林中上来毁坏列国嘅。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嘅地方凉，使你嘅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而喺度耶利米书49:19-22，亦都系用鹰同埋用狮子嚟到系代表系巴比伦。所以我哋见到。有翼嘅狮子真系代表巴比伦。仲有一样嘢好有趣，如果你去英国博物馆嘅话，你会发现系有系两只石狮子系有翼嘅。喺边度攞翻嚟噶？喺度古巴比伦城门嘅门口，系要嚟系守住巴比伦城。另外，我哋见到今日经文讲咩啊？拔去咗佢嘅翼。点解头头话有翼，后尾又要拔咗佢嘅翼？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尼布甲尼撒 当佢系好嚣张自大，佢话呢一个大巴比伦唔系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的吗？跟住发生咩事啊？跟住神就将佢变成一只动物，变成一只野兽，好似牛咁食草，将佢嘅翼系掹咗。我哋头先话翼鹰系代表系力量，将佢嘅力量系攞走咗，将佢嘅翼系掹走咗。但系当尼布甲尼撒系悔改之后，发生咩事啊？佢系变翻人，神系将佢俾翻人嘅心俾佢，就系、是、好似今日经文所讲，头头系掹咗佢哋翼，后尾系将佢人嘅心系俾翻佢。嗱，圣经真系好准确吓，无论你睇圣经，你睇系历史上嘅记载，真系非常非常之嘅准确。第二隻動物是什麼？是挺身的紅人，應該說是挺起一邊身，但是我想是 keep 住四個字，所以叫它做挺身的紅人。經文說，我又看見另一隻獸，就是第二隻獸，它和熊相似，挺起一邊的身軀，口中的牙齒含着三根肋骨，有人這樣對它說，起來吃多量的肉吧。紅人我們的印象怎樣？我哋好鍾意㗎 ,teddy bear 㗎嘛，係咪？我哋仲俾啲 BB 呢係攬住瞓覺添，係咪？好多 BB 仔都鍾意攬住瞓覺。但你知唔知紅人喺度聖經出現13次，每一次都係唔好㗎。都係講佢嘅凶猛，講佢嘅狠毒。係愛嚟係形容係用紅人就係形容呢個凶猛同埋狠毒。和合本唔係話挺身挺起一邊身嘅紅人，和合本係話旁跨而坐，旁跨而坐。這個是比較難是了解什麼叫做旁跨而坐。身翼本是比較翼得好，是挺起一邊的身。我們知道是馬代波斯是有兩個國家，馬代和波斯。挺起了一邊是怎樣？那邊就是強一點的。所以波斯是強過馬代。你遲些是等我們講第八章的時候，你會見到我剛才講的那隻是公綿羊，是有兩隻角，亦都是講俾我哋聽，一隻是長啲，一隻是高啲，一隻是矮啲。咩意思啊？就是波斯是強過是馬代。呢兩個國家本來是由馬代開始，跟住變成馬代波斯。去到但以理書最後的時候，你連馬代這個字你都不會再見到，完全是被波斯是吞吃了。但我們見到這隻熊人怎樣？口裡面還有三根的肋骨，很有趣的。如果你看歷史的事蹟，馬代波斯真的打了三場很大的仗，他們是征服了是呂底亞，征服了埃及，征服了巴比倫，口入面含住三根肋骨，仲唔满足，仲要去搵其他嘅地。嗱，红人的确系好大胃口，所以马代波斯嘅版图系大过巴比伦，西北系去到而家嘅保加利亚，西南系去到系埃及，东边系去到印度河。第三隻動物，第三隻野獸又是什麼？是四個頭的豹子。在這裡但以理書七章六節說，此後我繼續觀看，看見另一隻獸像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又有權柄給了它。我們知道豹是非常之靈巧靈活，非常之殘忍，而且很快的。呢度加埋有翼嘅豹点啊？中文讲咩啊？鱼虎就点啊？添翼系嘛？呢度鱼豹添翼喎，即系豹加埋对翼有几快啊？你谂下 ，OK？ 嗱，我哋见到历史希腊嘅嗰个战略真系好快速嘅，叫做 Blitzkrieg， 系好快好快嘅。嗱，如果我哋而家睇呢个美式嘅足球咧，我哋知道打 defense 点啊？其中有一項叫做 blitz， 你 blitz 嗰陣時係點啊？你去攻嗰個 quarterback， 唔俾佢有機會有時間抌隻波出去，呢個叫 blitz。 相信呢个战略就系由希腊嘅 Blitzkrieg 嗰度出嚟，系用系迅雷不及掩耳嘅攻势嚟到系制服对方。嗱，有人觉得好奇怪，点解有四对翼，有四个头？原来亚历山大大帝死咗之后，佢嘅国系被四个将军系瓜分咗，所以系有四个头，四对翼。亚历山大大帝嘅版图都好大，佢嘅西北系去到马其顿，佢嘅西南系去到非洲，佢嘅东边一路系去到印度。经文是说有权柄是给了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历史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大帝是用35000个士兵和马代波斯的200,000+的兵来到对抗。35000对200,000，差不多是怎样，差不多成7-1。但是他都能够获胜。历史就说什么，哎呀，亚历山大大帝的战略真是不得了。但我们看见呢，经文说什么，是神将权柄是给了亚历山大大帝，以致他是能够是战胜马代波斯。最后一只兽是十角的怪兽。经文说，后来我在夜间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极其强壮，他有大铁牙，他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面的兽都不相同，他有10角。大铁牙，我一见到大铁牙我就想起什么，想起 James Bond 那出戏，那个巨人是不是叫做 Jaws 的个花名，就諗起佢真係揾牙嚟到当係武器㗎，係咪？但以利书2:33得讲得好清楚，係铁嘅双脚係代表罗马，呢度係讲大铁牙。所以我见到铁真係同罗马帝国係有好大嘅渊源。历史话俾我哋听，罗马嘅军队叫做咩呀？ Iron Legion。铁军旗係铁军团，铁军旗。是非常之是相配，它是非常之恐怖，非常之可怕，跟前面的动物都不同。但以你见到前面那些事件，它都能够想象到有些动物来到是代替，好像是狮子，好像是豹，好像是熊人，见到第四隻它根本是找不到有一隻动物可以来到是代表这个国家。我们见到罗马的确是很凶残，凶狠残忍，是哪个国家是发明钉十字架？是罗马。是哪个将主耶稣基督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罗马。是哪个是彻底地毁灭了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是罗马。是哪个是逼迫早期的教会将全部差不多全部的门徒都杀死了？是罗马，连彼得连保罗都杀死了。我觉得是很有趣，圣经真的非常之准确。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罗马帝国是铁的两只脚两条腿。我们先看看头先，我们说马代波斯是什么？是银的上身加上两只手，因为有马代和波斯，是吧？我们说是好像是公绵羊的两只角，一只高一点一只低一点，我们说好像红人的挺身，一边高一点一边低一点，两只手。我们也可以说我是右优，所以我的右手是强过我的左手，左优那个可以说我的左手是强过我的右手，但是一强一弱是用两只手来到是代表。那你说罗马呢？为什么用两只脚来代表？只有一个罗马的而已。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历史告诉我们，罗马根本没有被第五个国家来到征服。从来罗马没有被第五个国家征服到。但是罗马是瓦解了。罗马慢慢是变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咦？两只脚出来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这个是圣经的预言来的。你想想， 若果主前285至275年已经是由希伯来文译了是希腊文这部圣经，但以理书是同我们那部一模一样，已经讲了这件事，罗马的事迹是很厚很厚，绝对是预言来的，两条腿没被人征服到，有很多人想征服这个国家，好像是拿破仑，好像希特拉都不能够成功，他是分开了两边瓦解了。我们亦都见到经文话什么，他有十只角，这只动这只怪兽。我们亦都见到在这里第二章话是有十只脚趾，半泥半铁，好有趣。这十个是完全吻合。我们见到我们知道有两件事。第一，这十个国家将来这十个国家是会由罗马帝国是变出来的。另外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就是这些十个国家是没有以前的罗马是这么强盛，因为是半铁半泥，不再是一样这么强盛。当欧洲共同市场是出现了十个国家的件事，很多神学家非常非常之高兴，还不是 OK？ 嗱，若果全部十个国家在欧洲出现的件事呢，这个人像就一只脚有十只脚趾，另外一隻腳就冇腳趾㗎喇。我認為咩呀？我認為聖經嘅話語絕對係正確。東羅馬係變成咗係中東嘅國家好多，西羅馬係變成咗歐洲好多國家。我相信將來呢十隻腳趾呢十個國家係會五個由中東出現，係有五個由羅馬出現。跟住經文講係有一隻小角，頭先讀經文都讀到，係敵基督。敌基督将会战胜其中三个国家，然后联合埋其他七个国家。嗱，呢一啲我系等到下一次先同大家讲。今日系同大家要做一个结束。你话你讲咗咁多，同我有咩关系？与我何关？对我有咩影响？嗱，我哋系能够见到系有四件事。我哋學到第一件係咩呀？世界嘅衰敗，真係一國不如一國，慢慢慢慢越嚟越衰敗。頭頭係金嘅頭，嘩，金好正㗎係咪？去到咩變咗咩呀？變咗泥嘅腳趾呀，由金變咗泥呀。我哋見到由萬獸之王嘅獅子，嘩，非常之宏偉，變咗咩呀？變咗一隻不倫不類，連但以理都諗唔到係乜嘢嘅怪獸。一國就不如一國，越嚟就越差。一開始嘅時候我同大家講，嘩，越嚟越差，會唔會有人真係撳個 button 就會變咗咩呀？世界末日，核子戰爭。我話你聽唔會發生，因為點解呀？因為聖經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返嚟嗰陣時仲有呢啲國家俾佢戰勝。唔係話耶穌基督返到嚟一片荒場冚爛都冇晒，已经人类是毁灭晒，不是这样终结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会再次回来掌权。所以也不用这么怕。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环保是需要，有很多时候我觉得环保是过了头。环保是重要，但是我们不用怕。耶稣基督再次回来，仍然有这个世界在这里给他掌权。第二样我们学到的是什么？人性的堕落。我们见到国家的后面都有一个是魔君来到掌权。国家魔君和魔君的斗争就反映出在地上所发生的事。但是亦都不能够将所有的责任是给晒魔君给晒撒旦。人的人性是的确是堕落。你看看亚历山大大帝，历史告诉我们他是32岁就死了。有人话佢系点啊？系忧郁醉酒而死。当然，亦都有人话佢系弱疾而死。但系的确，希腊嘅历史学家话俾我哋听，佢29岁嗰阵时就瞓喺张床度大声喊。佢话冇地土再俾我征服啦，佢忧郁。嗱，我哋见到呢个就系人性。当冇嗰阵时会唔会忧郁啊？我哋会忧郁。当有嗰阵时咧，一样同样都系忧郁。如果我们当所有的成败得失都看为自己的作为那件事，你就肯定会是忧郁。 我哋唔系，我哋系倚靠神。我哋有嘅时候，我哋感谢神，我哋求神俾我哋基本嘅需要，我哋先去求神嘅国，先去求神嘅义，然后其他一切都会俾我哋。呢个系我哋上次讲主祷文嘅时候讲过。第三，圣经嘅准确性真系好，真系好准确。你睇嗰啲国家嘅兴起衰落，甚至你睇罗马嗰两对脚，你点能够系冇可能后人加上去嘅？公元前287年已经好似铁一般嘅事实。我哋见到历史，见到圣经嘅准确性。有冇未信嘅朋友愿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我哋呢位审判者好快就会翻嚟，好快就会掌权。俾我哋已经信咗嘅人呢，我觉得系俾我哋有个好大嘅安慰，叫我哋圣徒系能够系站立得稳，继续去寻找神嘅旨意，明白神嘅旨意，而从当中系能够系揾得到安息。我哋见到嘅就系呢四点。世界系越嚟越乱，但我哋知道神系仍然掌权。第二点，人性嘅堕落，我哋基督徒要尽量系唔好系为咗物质而系寻求呢啲嘢，而系我哋要先求神嘅国，先求神嘅义。圣经嘅准确驱使系未信嘅人应该早啲系信靠，系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哋嘅救主。而我哋圣徒真系得到非常莫大嘅安慰，站立得稳，寻求神嘅旨意，嚟到是得到安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是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我们真是实在感谢你给我们一部这么有预言性的书，能够见到是将来末世所发生的事。不单止是末世，我们都见到国家的兴起衰落完全都是照着你的预言来到成就。主，愿我们当中如果有未信的人都能够是早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亦都是感谢你是给我们这班是已经是得救的人是能够继续是站立得稳，因为你是会掌权，你是会回来。我们亦都是能够继续寻求你的旨意，明白你的真理，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寻找到其中的安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